windy，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还是 beautiful， beautiful。谈论季节，我们也会谈到与季节相关的色彩，色彩 color， color， 都有哪些色彩呢？课文当中谈到了一个 green， yellow， red， brown， 还有 white。 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在每一个季节所适宜开展的户外活动，户外活动 activities， activities。 那么书中都谈到了哪些比较有趣的户外活动呢？大家想一想，比如说 go on picnics， go to the beach， 这是夏天有时候我们经常开展的一些活动。那么冬天呢？ play in the snow， go skiing，Go ice skating。 所有这些活动您都喜欢吗？那么您自己喜欢的活动又是什么呢？想想看。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二册是一档全新的英语教学节目，这个节目可以说是在第一册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看有听有说有写，最适合自学了。如果您是一位英语爱好者，这个节目呢您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使用有线调频 99.4 兆赫为您播出张道真自学英语，请您登录 www.bjradio.com.cn 了解具体的播出情况。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6515-9223。 如果您想复制全部的教学播讲 CD 盘，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就拨打以上的办公电话。 Now you have a go。好，现在呢该轮到大家做练习的时间了。我来提一些问题，当然和课文相关的问题，看您能不能不看书来回答。 OK， now question number one， How many seasons are there in a year? How many seasons are there in a year? What are they? Question number two， How long is each season in our countryHow long is each season in our country?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en does spring begin? 看看大家对季节是不是非常的敏感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 When does spring begin? Okay, now question number four,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March?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March? 三月天气怎么样？ Question number five, What about April? What about April? 三月完了之后呢，就是 April, 四月。 Question number six, How is May? How is May? 这是一个最美的季节了。 Question number seven,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summer?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summer? It is very, very, what? Now, question number eight, 第八个问题。Do you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Why? Question number nine. What do people do in summer? What do people do in summer? 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举过例子了。Question number 10. When does fall come? When does fall come? Question number 11. What happens in fall? What happens in fall? 在自然界呢，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都有什么呢？ Question number 12. Why do the Americans call this season fall? 啊在刚才呢没有跟大家谈到，其实秋天这个季节呢应该是 autumn, A-U-T-U-M-N, autumn， 但是美国人呢却把它叫做 fall， 这是为什么？这些问题呢其实既可以作为课文的理解问题，同时呢还可以作为大家的听力练习。 Alright,